是一个月新的开始，也有很多的法律重新在这一天哈、发挥了新的作用。那么新广告法就是其中的非常耀眼的一位，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已经很难摆脱广告，甚至说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需要广告的。那么新广告法它的新在什么地方，亮点在什么地方，之前很多媒体也说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来从新广告法的亮点与缺憾来跟大家聊一聊，看看这部法律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李律师，来听听我们和李律师的这个对话。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年4月24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广告法。4月24号表决通过，9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实行了。这一次的广告法可以说修订的幅度非常之大，无论是条目的增加还是内容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了明确了虚假广告的定义和典型形态，新增了广告代言人的法律义务还有责任等等这样的规定，而且强化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广告发布行为的一种监管力度，进一步提高法律责任的震慑力等等多个方面。而且呢，在涉及大家伙的这种消费生活健康比较密切的一些领域哈、也都加了进来，比方说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教育培训、招商投资等等等等，甚至包括到房地产和农作物种子，都有了一些新的广告方面的准则。说到这个广告法哈、当然这么多条款也不可能一一的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念到里面的一些条款，所以呢，咱们还是请李伟民律师首先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出台，也终于实施了这个新广告法，它针对的是广告当中的哪些乱象呢？李律师。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广告法是94年颁布，这么多年是一直没有修改，在广告法实施当中，生活当中发现了很多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在研究侵害消费者利益这类案件过程当中，发现大部分与广告有关。这样我们开始在反思我们的广告法，大量的是广告满天飞，在这广告当中真正符合规范的广告内容很少，就说广告内容这块是缺乏一个法律的标准监管。其二的话，就说很多广告的话是存在夸大或者虚假的成分，真正给消费者造成侵害的时候，我们看来是没有一个参照的依据和标准。第三，在一些特殊领域，比如说在一些药品领域、食品领域，大量出现了一些名人、明星代言，明星代言，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一个高额的代言费，但是后来这个商品质量不好，消费者反过来再要厂家赔偿的时候，发现厂家已经不在了，再来找这个明星来赔的时候，发现法律依据不足，就谁来承担责任？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烟草广告的话大量的出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一些烟草公司会做一个类似于就是公益广告这样的一些招牌，其实是在变相的做烟草广告，但是 蛋糕人为风，可能大家一下就能想到这个广告词哈。 这样我们去无法去进行规制，还有一些在比如说在一些教育领域，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也出现一些就是一些，就是说他明显对他一些特殊性质或者特殊行业的一些做出一些特殊承诺的一些这样的广告存在。还有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深受其害，大量的垃圾短信。 很多人甚至因为垃圾的短信呢、或者是电话太多了，都把手机的这种老号就关掉了。 第一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手机或者我们个人信息泄露，这样的话在泄露过程当中成为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制作者发布者的一个营销手段。所以说这次我们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大力关注，就是说广告法这次修改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考虑了方方面面，就是与生活有关的领域，这次广告法基本上都予以涉及，所以这次是广告法修改是革命性的。 我注意到您用到了革命性的这样一个词来评价新广告法，那从您的角度来观察，因为广告法在 制定的过程当中，征求意见，您也参与其中了。那您觉得今天开始实施的这部新广告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亮点，虚假广告这次是我们应当最先肯定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其二的话，这次对互联网类似多媒体平台发布广告的行为规范，包括一些详细要求，这次进行了一个明确规定。举个例子， 甚至是些自媒体来发布， 是这次在专门有一个条款，就是规定互联网广告如果在发布一些链接或者弹出一些页面的时候，明确的要求它要设一个可以关闭的这样一个提示， 而且明确是必须一键关闭， 况且一键关闭不能出现多键关闭，这已经明确到非常细的不能再细的地步了。这是一个第二大亮点。第三大亮点呢，其实这次广告法的话，对生活当中反复出现的名人代言，我们原来叫 明星代言 、但是广告法用一个规范的一个叫代言广告。明星代言是代言广告其中一项内容，因为除了明星之外，还有专家，还有科学家，或者有政府职部门的职能部门的权威，这样的话在他推荐商品广告当中做一些保证的，做一些证明的，或者对一些检验报告做一些承诺的，以后都不可以。所以这次这个是在代言广告这块是法律做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规定，况且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责任，必要时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这样的话，举个例子，就是广大消费者如果因为轻信广告上当受骗，他直接可以要求明星代言广告的人给他赔偿，这样的可以让他赔偿利益获得一个保证。还有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对那个一些特殊领域，比如说教育，还有一个就是投资理财这些关系到公众民生切身利益有关的，因为现在经常发生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被骗的这种是行为发生，还有一个就是升学方面的，所以影响到公众生活的这方面直接影响的，这次广告法首当其冲把它纳入其中，这也是这次一个很大亮点。就是它跟着社会最紧密的热点在走。对，还有一个就是对那些处罚的程序还有一些标准，这次也有所涉及，这也是广告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就说当出现这样问题后，由谁来管理，怎么来处罚，这样的话也是以后是在就是让这个广告法具体内容可以落到实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告法这次就是对这个广告的经营者，这次的经营行为这块也做了很大的调整。就说经营者需要具有什么样的资质，需要具有什么样的条件，还有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进行明确。就说把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还有制作者之间连带责任这次进行了一个明确规定。 其实这个连带责任翻译成老百姓最容易听懂的话，就是如果出了事儿，谁有钱谁来赔。 对，就是这一个，就说意思在广告的这个发布行为当中，任何其中一方如果存在过错、存在责任的话，这样的话这一条链上的都会受到一个牵连，他都要对外承担责任。就说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保护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那刚刚李伟民律师呢，也是从他的角度梳理了一下广告法当中啊，他认为的一些亮点。我们也看到广告法从修订到颁布到现在实施这一段过程当中呢，很多媒体也在梳理，请各方的专家来总结。那也会有人挑出来其中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比方说广告中禁止含有使用军旗、军歌、军徽、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泄露个人隐私、色情、赌博等内容，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母乳代用品广告，禁止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为广告做代言人，禁止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介证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请求，禁止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禁止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在这个新的广告法当中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具体，甚至有的已经具体到了细微的地步。 这个新的广告法它的贡献当然不仅仅在于这些禁止令上哈，您觉得它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除了这些刚才说到的具体细微的地方之外，还有哪些会更加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呢？ 广告法会对各行各业都会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第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合同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双方缔结的合同如果一方存在欺诈的话，这个合同是可以撤销可以变更的。 这从广告法跳到合同法了。 这样的话，我们广告法的话其实这次给合同法提供了一些依据。 嗯， 就是合同法当中所说的欺诈，这次在广告法当中可以找到广告欺诈的详细标准和类型，这是一大贡献。 嗯， 就是因为现在在公众的生活当中，合同、集结合同或者契约已经成为大家交易的一个很正常的行为。这样的话，怎么来认定合同欺诈？这样的话，再还有一点，在交易行为当中，大部分交易行为都伴随着广告而来，所以说它是对合同法这会也做了一个支持。 嗯， 这样的话，我们社会公众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那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叫三倍赔偿。为什么三倍赔偿？消法规定很清楚，就是说消费者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经营者或者生产者如果存在欺诈行为，这样消费者可以获得三倍赔偿。但是怎么来认定欺诈？消法里面是没有依据，但是在广告法里面，如果通过发布广告的形式对消费者利益造成侵害的话，就是一种欺诈，所以说也有法可依。第三个革命性的是，其实刚才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母乳喂养，其实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就是国家在鼓励我们回归到一些本来的一些本质 的 一些东西， 这个方式， 比如说自然生育、母乳喂养，其实这是关系到国家的一个长期发展、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高度。所以说广告法它是革命性的，就是它影响会影响到各行各业，同时它还是具有国家层面很更高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里面。还有像这次把未成年人纳入广告法这样一个里面规范，我们在6月1号北京市控烟条例也成为最严的控烟条例。 嗯， 其实跟广告法之间也是衔接的，所以说这个法它是打通了很多其他部门的法跟这个法之间的一个打通。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去年3月15号开始执行，这个法里面的话对个人信息也做了明确规定，就是说任何经营者和国家机关你获得公民信息的时候应当公开、合法、合理。这次的话跟广告法也进行了衔接，就说你任何单位你在给消费者发布这个类似通过短信形式或者以其他信息形式发布广告的，就得经过消费者同意。如果消费者拒绝了或者是其他的明示表示反对了，你如果再发布的话要承担广告法上的责任。所以它之间都是一个这样的打通，一个衔接，同时是有它的一个标准和依据。 嗯，就是刚才听李北明律师这么一介绍哈，立刻觉得这个广告法好像真的是成了每一个人手里面的一把利剑了，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关系到每一个人。 是这样， 如果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很难不被广告侵扰到，甚至说你也很难离开广告去生活，对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来看的话，我们是在生活在广告当中。 嗯， 所以它广告很跟消费者权益保护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会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的利益。 嗯，不过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个新广告法在它的颁布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很多人说到它其中的一个亮点，说是这一次的新广告法呢是针对虚假广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那怎么来理解大家给予它的这个评价呢？ 这次广告法的应该说在亮点当中来看的话，对虚假广告的这个规定来看的话，应该作为最大的一个亮点。虚假广告它是在原来侵害消费者利益它是最严重的，但是原来的话缺乏一个认定的标准和依据。这次我们国家在广告法的第3条、第4条里面明确规定，就说你广告的内容首先应该合法，况且要符合国家的相关的一些要求。同时它里面做了个怎么来认定虚假广告有个原则性的规定，就说不得误导消费者。 具体在他条文当中也做了规定，就是说只要你商品或者服务的产地信息，包括质量信息，包括保质期信息，包括它后遗症方面的一些信息，说只要与这个服务和商品有关的所有信息，你的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做出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个宣传或者是对外的一个这样的承诺，如果对这个经营行为造成一个实质影响，都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那一旦是虚假广告的话，接着就是一个赔偿问题。 这么说起来，这个新广告法哈，确实是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不仅仅是说维护社会当中的每一个群体，它作为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而且它确实因为新广告法当中一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包括刚才李律师说到的合同法，包括咱们刚才也提到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有一些条款呢，在法律实施的过程当中就变得好用起来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学法律的人老说这么一句话，叫土法不足以自行。那么广告铺天盖地的，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每天，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每天接触到的广告绝对不只是个位数。那么当新的广告法出台了，而且在这一次当中呢，我也看到媒体说到它的一个惩罚力度，包括罚款这方面的一个数额都是有了成倍的提升。那么广告又是这么多，谁让这个广告法能够落到比较实在的地方呢？还是说某一些职能部门他承担了更为重要的责任？ 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广告法它是涉及了一些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行业的一些问题。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必要时候在应用广告法的时候，同时要参照行业的一些规定。举个例子，在虚假广告方面的主管部门首当其冲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工商管理部门。 嗯， 但同时如果发生了卫生领域，卫生领域也是承担责任的行政职能部门， 比方说是医疗方面的广告， 嗯，再接着如果是文化领域的或者是广电传媒的，那么相应的新闻宣传部门必要时候也是广告法所承担行政职能管理职能的责任主体。所以说广告法承担广告责任的主体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什么领域，这个领域的主管部门都应该纳入了广告法的监管的责任范围，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比如说消费者，当你发现有虚假广告或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本人首先第一个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这是第一个途径，要求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查处。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说你可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投诉，与你这个职能部门有关，比如说在教育领域他做了一些升学率或者是一些保过率这样的一些承诺， 或者我家小孩的教材突然一翻，哟，里边怎么还有一个广告飞页在里边啊？ 是这样、 啊、 那这样的话，第一，他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要求进行一个行政这样监管的这样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行政职能，同时他也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门，就对这个行为的管理至少有两家行政部门可以管，这就是消费者这块、 嗯、 还有另外一个，公广告法实施之后接着有另外一个，结合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一旦发生在消费领域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必要时候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所以说广告法通过后有大量公益诉讼可以发生，就一旦发现这广告侵害了不特定很多人的利益，这样有些人即使没有损害，他必要时候也可以对着广告提起公益诉讼。所以说从刚才提到的是有一个个体的这样一个救济过程，同时还有一个类似公益诉讼这样众多这样一个救济过程，同时第三个就像我们北京空烟条例实施一样的，就是说设定一些专门管这个方面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求相关部门打举报电话或者投诉，对投诉人举报人进行奖励，让这些行为纳入一个行政监管的规范渠道。所以原来我们只说存在问题是职能部门很多，正因为职能部门太多，所以说政出多门在执行的时候互相扯皮，但是广告法实施后这接着一个学历问题，可能就要产生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说互联网领域广告的管理规范或者卫生领域的广告管理规范，它会对一些具体的如何细化的一些规定纳入这个广告法实施条例里面，从它 也就是说等待着新广告法的实施条例，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 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广告法这样说涉及很多部门这样的法律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要慎之又慎。为什么？因为它是涉及的面太广，管理部门也太广，接着执行手段行政手段也是过于宽泛，过于的多，这样就需要我们就是说做一些研究，就是说有具体的实施规定、实施条例和规定出现，同时也要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或者公众，他要通过多渠道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这个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样的目的。 那新的广告法啊，除了这些亮点之外，是不是还会在专业人士眼中啊有一些问题存在呢？又有哪些问题存在呢？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听李本明律师和大家来说。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了。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9月1号，也就是今天刚刚开始正式实施的新广告法。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李律师。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李伟民律师一起梳理了新广告法当中的一些亮点。那除了这些种种亮点啊，一部新法的出台肯定也会有不足的地方，您觉得新广告法可能会有哪些不足会逐渐的被大家更清楚的认识到呢？ 广告法其实虽然说它这次革命性的修改，但是其实它也面临很多硬伤，也就是我们说的该法的一个缺憾。第一个缺憾是我们在谈论是广告法，但是广告法对什么是广告、谁有权发布广告来做明确规定。 我也想问什么是广告， 不同的公众也会问到这个问题。 嗯， 就说作为一个广告法在调整的一个广告行为，那法律是否对广告行为进行一个界定？但是现在来看的现实问题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任何人、个人、任何单位必要时候都可能会成为发布广告的主体。再还有另外一个理念是市场经营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就说广告行业迟早它会打破一个垄断、特殊资质这样的一个许可这样一个过程。 在新广告法实施之前，发布广告的主体应该是有审批程序的。 有审批程序，这次广告法其实这个也是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说这次对广告的就是发布主体前面的审批程序这块做了修改，变成备案登记制。这样的话需要广告法下一步也要制定实施条例或者细则，对广告的主体这块也要做出调整。因为我们国家是对广告发布主体这个是严格监管的，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严格监管。 嗯， 它必要时候跟我们国家的宣传和文化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也是一大缺憾。就是说对什么是广告还有广告发布主体这块法律规定不是太清楚，但是从它立法的本意来看，对广告行为的范围在做扩大解释。 嗯， 因为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纳入了广告法的调整，说明广告法对广告这个概念和定义是一个开阔的状态，更多的更新的一些 发布广告的方式、必要时候都可以放在这个法里面来调整。这也是这个该法的说不给广告下定义的一个原因所在。一直在变化，广告的主体和广告经营的范围都在产生变化，所以说什么是广告不好定义它，但是对这个行业所从事的行为是不是广告，广告法能调整。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能说看一下十四细则和条例必要时候能不能对广告行为下一个定义。这个缺陷呢，广告法在有些方面过于原则，有些方面有过于的具体，就是抽象和具体这一些方面掌握的还不是非常好，具体的东西多。 那这对立法来说，为什么您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呢？可能很多人并不一定会从立法的角度来考量一个法律的质量。 这样的话，就是以个别行业广告法没有做明确规定，真的会让有些人认为你广告法不完整。刚才列举的亮点都是与民生有关的行业广告规范行为广告法进行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还有更多些领域它都有广告行为存在的。举个例子，航空领域，航空领域其实也是有很广告行为存在的，但是广告法里面没有做规定的，就是说个别领域在广告法里面找不到的。还有过于具体的话，这也是个问题。举个例子，代言人不得代言自己曾经未使用过 的， 这个的话在实践当中很容易产生争议，就说这个使用是物理使用还是法律使用，在生活之中肯定要产生一个争议。使用1000是使用，使用2000也是使用，这时候判断它是不好判断，关键举证也不好举证。还在一点，在互联网广告方面， 刚才您专门提到了一点，我都觉得它规定特别的 特别细， 很少见立法当中会有细到这种地步的，就是弹窗广告必须要按一个键， 一个键关闭， 一键删除， 一键删除，一键关闭。这样有个问题出来，随着互联网科技发展，它可能会有更新的弹出广告或者其他广告类型出现，这时候你怎么来规制它？它并不是一键关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可能还需要更另外一个技术来处理它，所以这方面得是过于具体。 所以这既是一个亮点，同时又是在立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个技术的硬伤。 对，技术硬伤，这样就说在实践中执行的时候会产生争议，不好执行。第三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主持人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么多的行为，这么多的责任，还有这么多领域，到时候究竟谁来管？因为它正因为它涉及部门太多，这样的话难免部门之间在执行法律标准和执行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之间会存在冲突。就是广告法所涉及的部门太多，涉及领域也太多，这样执行的时候效果，就是说掌握的标准是否一致，掌握的宽严程度是否一致，都会产生争议。所以说怎么让这些责任落到实处，怎么承担上，还需要的执行当中不断的对这个法律进行完善，以十四细则或者十四条例或者在下一步立法的时候对个别法律条款做出一个调整。 9月1号新的广告法开始实施哈，我们也是希望看到新的广告法实施之后呢能够起到切实的效果。但听律师这么一分析呢，亮点多多，问题也还是有，所以看来新广告法它自己并不能够就完全的发挥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作用，还是需要等到这个法律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是条例出来和其他的法律配套上。另外更关键的就是在执行层面，执行的这个机构看到权力，看到责任，这个时候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恐怕才是这个新广告法最后能得多少分的一个关键。 对，因为是这样，广告法它虽然重要，但是大家也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它是经营行为当中的一个行为而已，所以必要时候得把需要广告法纳入其他经营行为当中整体考虑，这样效果会更好。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职能部门之间分工要明确，责任和他的权利义 权利义务 这些全部要明确，这一部法律的话执行起来才能变得更为的充分，更为的有力，真正发挥出作用。 好，非常感谢李伟民律师对新广告法这样的一个点评。 好，再会。 那朋友们，今天警法在线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我是高婷，明天再会。稍后整点快报，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天见了。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